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。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把热情像太阳，一山有位姑娘叫了叫娜娜，唱起那个情歌可有多嘹亮，晚早晨黄昏甜甜的，痴痴等她心上的 太阳。那个下山有一天，东山那个春高有 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。